多謝神。嗱，今日我代表教會 ，thank you 啊 Raymond 啊，同埋 Dr. 關 Lilian 啊 Josiah。咁喺兩個之外有 call 我講，佢哋兩個今日有結婚嘅典禮嚟唔到，咁係叫你哋要錫住我，記得嚇，叫你我哈哈哈。我本身是芙蓉人嚟噶，唔好唔記得啊！我同你哋有親切感嘅，你知唔知道啊？所以我爸爸嚟親芙蓉咧，我就記得我爸爸細細個喺度長大，我點樣乖，點樣乖啊，點樣快啊！我係芙蓉中華小學嘅 ，OK。跟住我想去 Saint Paul 就去唔到 Saint Paul， 就轉咗我去色格瑪一間私館，都係唔可以講個名俾你聽啦。咁我幾我俾你知道幾樣嘢，我中意做噶啦，響芙蓉客家面，你知道客家面咯？啊，嗰、那個正宗嘅客家面啊，唔係嗰啲假嘅，你知嘛嚇？拜拜，我嚟親咧就係、是、夜晚黑嘅。咁我聽日我都有嚟，咁我嚟咗講嗰度之後，多多關多數帶我去食嘢嘅，佢唔帶我食客家面嘅，好衰嘅啊！佢帶我食大啲嘢，食咗嘢都三點喎，四點喎，傾得嚟都口水多過痰咁喺度，三四點咁啊，客家面又收檔啦喎！下次我嚟啦，睇你哋边个肯买一包客家面俾我，得唔得？诶，真系客家面噶啦，你知道我讲边啲啊？我呢个牧师几奸啊！一嚟到就会咁多要求，诶，讲笑咋，讲笑啊，讲笑啊。OK， 嗱，今日我好开心，教会叫到我嚟。我上一次嚟咧就系旧年八月噶，八月。咁我叫教会初初开始嗰时候咧，我就比较嚟咗密啲。有时我嚟两拜，有时嚟三拜。你哋嘅 camp 咧，我都曾经。然後去分享過很多次啊，咁我教會有時我識多人，咗個圈大咗嚇。咁啊，我咧就我有一班朋友，蘇媽喺教會好好幫手嘅。第一咧就係我妻子 Betty， 第二咧阿平平啊。教會入邊咧有咩需要翻譯嘅咧？佢就係、是、不過佢個翻譯仲犀利過我嘅。有時我想將個麥交俾佢嘅。咁 啊 Lucas 就好好嘅弟兄，今日做我哋嘅車夫。啊！正話嚟嗰陣塞車，阿 Raymond 又好啦，請我食一餐啊！跟住咧就 Uncle Matthew，Uncle Matthew 咧就一路嚟開教會開到今日啊，十三年幾咗，佢都係幫我哋一齊。咁啊，Joshua好好嘅弟兄。咁因為我咁錫你哋，我咁我梗係要俾你少少禮物噶嘛，係咪咁講啊？啱啊 ！Mary 咧俾你嗰個見證嘅禮物，咁我咧就叫 Uncle Matthew 唱一首歌俾你哋聽，好嘛？咁你一睇嘅樣子，你知道係林子祥嗰種樣噶嚇，就嗰啲華語咧，你叫唱華語就死噶啦，得噶，佢係唱廣府歌嘅，好唔好？咁咧就呢首歌就夾到阿 Mary 嘅見證方向啊，呢首歌叫人生的方向，我哋自己寫，我哋自己作嘅，所以咧咁樣咧之後咧，我先至幫你分享今日嘅信息，好唔好？好唔好 ？OK 啊，阿 Gabriel。 呢首歌咧就的确真系在我哋人生迷途嘅时候，得到神嘅指引，我哋思揾翻做人嘅方向，但系只系靠自己为中心咧系冇可能嘅事，哦，只有信靠神，俾到我哋嘅信心，不离不弃嘅咁样跟随住佢嘅话语去行，咁样就牧师又同我讲，喂，我哋想做一个 CD， 咁啊叫我写首歌，咁啊胆粗粗咁啊写呢一首。即是在我们人生的所谓感触而写下来的。他的恩典我们真的一定要铭记于心，一定要追随而不能够舍弃。哦，因为每日每天每日他都是支持着我们的。即係佢而家咁，我哋再講一講就係正話 Mary 姊妹所分享嘅見證，冇錯。我本身係做生意，我係做印刷嘅，哦，即係印毛啦。咁我開始我唔怕講，我間廠到今日我都仲係冇糧出，但係都要顧住啲夥計，佢哋跟住我哋要揾食，佢哋要食飯啊。咁我一般上我都係好似阿 Mary 咁一樣啦，都係祝福佢哋先。因為我哋廣府人都係咁講，有捨就有得，係嘛？你唔捨你就冇得。英文咧叫咩啊 ？Give and take，give before you take， 呢個肯定嘅，啊！最重要就係、是、都係嗰句説話， 唔好离弃神我哋啊！有神嘅支撑，在佢嘅庇佑之下，我哋就算在困苦点样艰难都好，都能够平安咁度过。因为内心嘅喜乐胜于富贵一切。而呢首歌咧，阿八十 Sam 落足本钱帮我做噶，又揾打鼓筝啊，又揾啲 band 啊、吉他手啊咁样玩呢个音乐。首歌咧就带到咗香港式。常见人为何受苦困？世间找不到爱永恒。唯有基督的爱不断，才令你深感主恩渗透。人在世路途并不远，纵使敢崎岖与困倦，人生会有多番喜乐，无用他惜主恩拯救你。记住主恩每天支撑你心，微妙主恩爱滔滔像琴音。耶稣基督天理守他方往，这正是你人生的方向。没错，能够得到他的牵手，我们才能够走完我们人生的路途。感谢主。常见人为何受苦困？世间找不到爱永恒，唯有基督的爱不断，才令你深感主恩渗透。人在世路途并不远，纵使敢崎岖与困倦，人生会有多番喜乐，无用他惜主恩拯救你。记住主恩每天支撑你心，微妙主恩爱滔滔像琴音。耶稣基督天理守他方往，这正是你人生的方向。记住主恩每天支撑你心，微妙主恩爱滔滔像琴音。耶稣基督天理守他方往，这正是你人生的方向，这正是你人生心向往，这正是你人生的方向。 感谢主， 使到我哋能够认识得到佢。 This one, I don't know how to... Kevin? Is it working? No, it's not working. All right? Eh? Left one. Can you please show me? Oh, battery, right?我点样都好，去处理紧呢啲嘅时候，我想俾你知道，OK，is it working？ 冇啊，应该未出有人。Then you have to fix it like you can. Amen. Okay, now 其实人生嘅嘢咧，有时真系有上上落落嘅，啊，就算我哋今日嚟到点样准备到，有时都有少少，呢啲唔系好大问题 ，OK。因為正話阿 Mary 都有講，開始有時唔係咁容易嘅。有時人生如果想冇上上落落，咁我哋人就好單調，係咪咁講啊？所以今日我喺度 point，I press this one right？Okay，thank you，thank you。Now 今日嘅主題咧就係神的榮耀，我們的快樂。Now 實不相瞞，呢個信息我喺我哋本身嘅教會。其實上個月頭我已經分享，不過今日我全新的再一次幫你哋講啊，全新的意思即係講，我哋唔係話講音樂會啊，有咩冇？我係將神嘅説話跟住更加深透嘅去睇。OK， 嗱，今日呢個信息其實對你蘇媽嚟講好重要，因為好多人諗住跟耶穌其實係好苦嘅、好淒涼嘅、好慘嘅，其實唔係嘅。如果耶穌嘅个真理在圣经入边嘅启示，如果个个人能够真系明白，我敢讲全世界人都要跟耶稣。你知道咩冇？因为圣经入边讲到嗰啲真爱、真正快乐嘅人，一定要神，一定要透过识耶稣。但偏偏唔系，今日我哋呢个教会或者好多人将，有多少？一阵间我解释俾你听，做咩咁多人唔相信啊？或者咁多人驚啊 ？Why the thing came out in the middle? Excuse me, huh? Okay, now 我俾你三個理由先。做咩我講神嘅榮耀、人嘅快樂？做咩我講係一個好 dangerous、好一個好危險嘅信息 ？Can somebody help me or not? It's in the middle. That one is in the middle.Your TV, there's something there. Never mind, it's okay. The screen. 冇咗啦，你又整走咗啦。嗱，我今日咧就唔惊，我唔惊讲俾你听。如果你真系爱真正嘅快乐，我讲紧彻底嘅快乐，就算生又好，死又好，就算人生入边点样系落到最低潮都好，你都仲系快乐。这个是福音的信息，这个是福音真正的消息，因为圣经里面讲很多次，神说我要给你一种满足，一种快乐，是永远永远不会失去的，就算不理什么环境都好。所以有时我们看到什么，这个信息我没听过人讲过，我不是说我是唯一的人敢讲，我做咩做基督徒咁多年咗，去过咁多教会，听过咁多道，做咩咁冇人敢讲呢个信息？有佢嘅理由。一阵间我解释俾你听，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危险嘅信息，我哋惊你听错咗嘅。一阵间我先至详细解释。Next one， now 神的荣耀系人嘅快乐，系你同我嘅快乐。彻底的快乐，这个也是一个很绝妙的追求来的。是一个，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和圣灵的带领，你一定会跟耶稣，你一定会行。因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快乐的。没有试过一个人帮我说 Pastor， 我不喜欢快乐的。没有的。不过他们要找错快乐的来源。Next one， 这个是一个原味，一个原味的本分。圣经有讲到敬畏神、向神、敬拜神是我们的本分来的。你出世来这个地球不是因为你老豆、你阿妈、老妈子那晚啊 just 爱分埋一起就生你，其实是神的旨意你出世。所以圣经入面是我们缺底的，我们回去看到底我们做人来到这个地球要做什么。圣经有讲传道书第十二章讲人的本分的总结就是爱敬畏神。所以三样的我详细一点，我给你知道一些圣经里面的解释和那个经节、我一定要讲经节，因为我是一个 expositor 来的，我在教会我是用圣经里面解释。 OK， 那第一样的这什么是一个很 dangerous 的 message， 这什么我们不敢讲你跟耶稣是绝对是快乐的，你爱快乐是吗？为什么你爱快乐？因为我们细细个到大我们都是找寻着快乐。一个 BB 一出世就开始哭的了，是吗？他要喝奶啦，他要妈咪抱啦，然后他少少东西不喜欢，因为他不快乐他就要吵啦，这样妈咪来抱他啦，来喂奶给他啦，帮他穿衫啊，揽着他啦，搞他啦，帮他在这里，然后帮他搞他，给他开心，因为他爱开心，是不是？对吗？当我小哥慢慢大的时候，他都还更加紧张爱开心，因为他开始不满足了，妈咪锡我，妈咪给我喝奶不够，所以我要更加开心。因为我们人本身是一个追求，神挤了落我们的心的。这个追求，如果我向今天的信息来讲，就是讲我们想爱一个满足感。所以当我们慢慢大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在屋企不够，妈咪锡不够，老豆锡不够，我们就开始向外，就想朋友那里拎到满足，拎到快乐。那么我们开始学坏。就学这些，就学那些不好的道德的东西，想着那些东西会给到我们满足，想着那些东西给到我们快乐，不到最后来都是没有，对吗？跟着我们人大了，我们有妻子了，我们觉得不够了，妻子不够好了，跟着我们开始就向大一点，然后其他地方这样就去了，然后在这样去然后去做人，这样就去犯很多罪。因为其实我们的目的里面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是因为我们的追求爱快乐的心很紧要强。圣经是这样说，我给你一点经节，在这个创世纪那里，创世纪第一章那里，神讲到几清楚，他说他用五日创造万物，第六日去创造人的时候，神说是跟着我的形象做的，给你一个权柄，就是说这个全世界你要去掌管，对吗？对吗？这样神做了之后，第六日他说什么？ Very good， 甚好，很好。那五日他说 good good good， 好好好，但是在做人那天他说很好， Very good， It is supreme。 That means when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是 maximum 的。你看在那个创世纪第一章26、27、28，神说我们要创造人，我们要做男又要做女，跟着我们的形象去做的。意思 you must understand， 神是永远快乐足够的神，明白吗？神不是一个缺乏，他今天没你不行，没人不行，不是的。圣经说神阿爸天父主耶稣和圣灵三合一的神是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满足的，自有我有的神，没有一点缺乏的，他是一个满足的神，他是永远都这么 happy 的神。所以当他创造人跟着他的形象做事，他想将这个永恒的快乐交给那些交给他创造的亚当和夏娃，不就偏偏唔使讲啦，你知道发生咩事咯？吓咁样呢个魔鬼就透过变咗个蛇，就去引诱夏娃。你知点样引诱夏娃？你有睇到创世纪第二章嗰度，佢讲呢棵树神有讲唔食得咩？啱唔啱？记得冇？夏娃咧就时时睇住嗰个棵树，嗰种眼睛嘅情欲啊！ 成日睇到好靚嘅喎，呢棵樹。所以有時我哋成日睇嘢睇得多就要小心嘅，係咪咁啊？哦，你周圍睇，你睇睇下你嘅靈魂就去埋嘅啦。啊，所以你去 meet 嘅，你唔好成日睇，唔好成日睇嗰啲女人著短短個裙咯。你睇睇下你就去嘅啦，啱冇？所以有當夏娃醒嘅睇嗰個果樹嘅時候，就講好引誘個眼睛。第二咧，喺嗰個魔鬼又講：你神又講唔食得咩？啊，呢個神其實唔係咁好嘅，佢有啲嘢仲係唔想俾你知啊。你食咗你就知道善同惡，記得冇？記得冇？意思喺呢個約翰一書嗰度已經講咗第二章十六十七，佢話有三樣嘢你要小心：你嘅肉體嘅情欲啊，肉體嘅情欲，即是你人啊係成日靠肉體諗住嗰度能夠得到滿足啊。第二，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目的情欲啊，看嘢啊，同你的肉体的情欲是合一的。第三就是人生的骄傲，啱冇？呢个系响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十七，你可以去睇。咁样我哋周围谂住爱咩？我哋谂住会快乐，我谂住会得到满足，我哋就去呢个地方去揾，八到阿妹你都系揾唔到。我帮你讲。我今天就算你送媽我講的嘢，你唔聽唔記得我講，巴士係有一句説話送俾你，就好似我送俾教會嘅説話。呢個係聖經入面説話。我幫你講，如果你真係愛快樂，你跟耶穌，你順服，你會得到饒恕，係咪？啊，原諒，有方向，就好似 Mary 咁啊。读咁少书得咁成功，然后仲敢出嚟咁样大大声讲见证，啱冇啱冇？我哋又睇到佢嗰种快乐，唔系因为响佢嘅教育，未必佢嘅公司系赚咁多利弊。而家我哋知道啦，吓、啊、有好多外国外卖上嚟，系咪啱冇？佢夹币都系 Papa Rich 噶，系咪？系咪？你夹币有做 Papa Rich 嘅生意噶，系咪？你知道 Papa Rich 冇？知冇？啊 ，so anyway 点样都好，嗱 ，so。我今天不得說，怕你不明白今天的信息，所以我要說，不是說愛快樂，我覺得今天不對，我今天真的要讓你知道，如果真的數碼人明白聖經裡面，神的渴望就是想給你一個最高，最高的滿足和快樂，我覺得全世界人都會湧著你去神那裡，去將生命交給耶穌。咁系咪真系净系医治病咧？唔系，但系做医学嘅生意，嗬、啊，生老病死个个都有，嗬、啊，有时神嚟到系真系会医治你，或者俾你一啲时间，啱冇？喺八度阿美尼，我哋苏马人都要认命啊，咪啱啱讲啱冇？所以健康能够做得到咁多，不得仲不能满足你，啱咪？啊，咁样有女就有女嘅事情。啱冇啊！有女有女呢个好，但有女嗰种空虚啊！如果我听嗰个故事，我快快讲俾你听先嚟啊！隔壁咧就有一个读 Harvard 嗰啲大学嘅经济学家，就一日去到嗰、那个墨西哥嗰度，就睇到一个人喺度钓鱼。咁呢个系经济学家嚟噶嘛？佢仲同呢个钓鱼嘅人讲。做咩你釣咁少魚？咁樣你夜晚黑就同你屋企人唱歌，你知墨西哥好中意唱歌噶嘛？佢講係咯，佢話係咁樣。佢話你想發達冇？佢講我想發達。佢講不如咁樣啦，你唔好捉咁少魚，你勤力啲捉，你捉多啲魚，跟住你儲咗多啲賺到個女，就買幾堂船，買多幾堂船咧就租俾人哋。多幾年你個生意做得更好嗰時候，你就做批發。做咗批發之後咧，你就將佢整大去，就串去美國。再大咧，你就上市，上股票行上市。跟住講，你嗰陣時咧，你就好 happy 噶啦。嗰陣時咧，講你就可以唔使做噶啦，就喺度等收女啫。咁樣你夜晚黑咪陪你屋企人唱下歌咯，打下吉他咯，咁樣幾寫意。咁嗰個人就唔明白，就歪下頭。佢話：如果我要有一日有呢度唔使做，我坐喺嗰度同我屋企人唱歌打吉他，呢啲總共要幾多年啊？根據你嘅見識嘅你嘅經濟學識，佢講啊，博三十年到25至30年，明冇？佢講咁我使咩等25、30年？我而家都做緊咯，我而家都享受緊人生咯，我而家都就係、是、我慢慢都可以同我家人喺嗰度唱歌，然後咩？做咩我要等30年之後又做翻同一樣嘢？ 你知你要记得到阿美尼到阿美尼到阿美尼那个原则不会变，你都仲系爱一种快乐，又爱一种满足，明白吗？你爱追，你爱追求女，你爱生意做大，你爱出名，就系爱快乐。你睇我哋嗰啲明星版啊、报纸啊、Facebook， 你睇到大把有女人系最空虚、最 empty 嘅啊，大把有女人自杀都有，所以女唔系啊，女永远都满足你唔到。这个健康永远都满足不了，因为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的，有一天你一定要离开，这样人和人的关系你也都是拿不到的，对吗？你今天好明天不好，对吗？不是你整到人失望，就是人就整到你失望，对吗？所以这个地球没有一个完美 的满足和那个快乐的。圣经有讲就是我认识一个真神，跟他，你一跟去，诚心的跟去，话之去啦，神医我又好，唔医我好，吓啊，屋企点样唔美满都好，我都要行，因为我爱荣耀神。我今日写一张 check 俾你哋，我签名。如果你真真爱快乐，如果你今日问我 Pastor 点样能够得到正正嘅快乐 ，Pastor 一句说话讲俾你听就系，你要荣耀神。神得到荣耀的时候你就最满足，调返前头讲就是当你最满足在神那里，神是最高的荣耀。正话我们是不是唱很多诗歌，我们是不是敬拜神，我们是不是赞美神、Mary 的见证是不是赞美神，赞美神不是讲只是口讲赞去，你真真的是要跟神讲这句说话，不是我给几多女，不是我做你几多事工，我做基督的工作几多，是讲神我向你那里满足，我向你那里已经满满了，我不需要任何东西。当你向跟神真的这样表达，我向你那里是满足，是快乐，是永恒，神的名字就得到荣耀。不是只是唱歌，不是只是讲道，不是只是做神的工作，明白吗？是讲神。我经常在讲的，好像那时我跟我老婆41年周年、有一天我回到你，我放工回来，我说爹爹我带你吃饭，今天是我们41周年， OK， 所以今天 一定要带你出去吃烛光晚餐啊，因为什么？我想庆祝，我想啊！如果我帮你讲，一阵间我唔记得咗，你闹死我系咪啊？嗱，如果我带我老婆出去食烛光晚餐，咁样嚟做呢个纪念，其实佢唔系好欢喜，啱冇？佢唔系好欢喜，佢亦都得唔到嗰个荣耀。但如果我翻到嚟，我老婆今日我要帮你讲，响你嘅身上，响你帮你一齐，我得到满足。我得到永遠的快樂，穩定的快樂。你知道過一分鐘，你知道 Betty 會怎樣流，他得到榮耀。You know, because he become the treasure， 他變成那個寶藏，他變成你的生命裡面最重要的那個人。但這個訊息很多人不敢說，是因為我讓你知道理由是什麼。第一，很多人不明白神的，對神的性格有誤解。我哋成日谂住做唔够俾神，我哋惊我哋做少咗，我哋今日有少少犯罪，有少少嘢唔啱，我哋惊，因为只咩？我哋在人生入边嘅道路系咁样嘅，有时我哋做少啲，我哋阿妈有时唔中意，老豆唔中意，有时你听过噶啦，芙蓉都有一单啊，冇几耐啫，就系一个女仔拎到佢个成绩唔够好就自杀，啊惊阿爸阿妈唔中意，惊冇得到嗰种宠爱啊。我不是说各个家庭这样，的确是有这样的事，是不是？所以我们用人生的观念来断解神，这个是错的。我求 SLA 这个教会，其实我都当你们好的朋友，然后我经常都有想到 SLA， 比如我看着你开始的。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知道，就是谁来讲道都好，我希望他的道是包括了我明白神的心意，我明白神的性格，明白吗？唔系讲嚟到呢度就神系好似话恶死我碾死你，但同一样嘅相反，我亦都唔爱你哋误解， 神的性格。我不是说你来到教会你认识耶稣，耶稣一定会给你长生不老，一定会给你做什么成功，一定 no no no、啊、我今天的信息是给你知道神的确是要给你一种 happy， 他怎么安排一个 happy 给你我不知道。 Mary 的是成功，头几年呢你不讲一下啱啱啱啱咁样，大日我哋都唔知道个经济好难讲嘅，系咪咁样讲？今日你健康，神医咗你，你 happy， 但系听日咧、后日咧，系咪咁讲啊？所以第一，点解我哋唔敢讲个信息？因为有咁样嘅危险，就系有时我哋对神嘅性格有一个误解。第二咧，就系有时我哋唔信你。好多牧师唔敢呢个道俾你听，唔敢讲个道俾，即系惊你哋误解。怕你想着、哦、Pastor 说哇跟神是 happy 哇定了、啊、所以有时我们对你们的信心不够多，怕你们听留意，怕你们听错了、啊、哎呀呀呀，如果马德跟个女说女马德其实最紧张就是爱你开心，那就死了。如果个女不懂想就想错了，妈咪整两只华为来了，对吗？啊，妈咪，我要换呢啲，妈咪，我要做嗰啲，啱唔啱好？不，妈咪唔系咁样嘅意思嘛。妈咪系我教你嘅生活活到可能够胜过，神得到荣耀嘛，系咪啱唔啱好？所以有时呢个信息我哋唔敢讲，因为我哋对神有一定嘅误解。第二咧就是冇咩信你哋，惊你哋听错，惊你误解。不过事实归事实。你误解又好， you know, 你都要听这个信息，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真正的教导，就是对圣经里面的教导的、这个误解，我们爱跟回圣经里面的解释，我们给你看经节里面讲什么， OK? Right? 所以这个是什么 dangerous 的 message， 就是第一怕你误解，有时那个讲道的人不明白神的，成日想着逼你逼你逼你。第三呢，就是我们对圣经里面的分析有很大的错误。 Next one， 我正话咪讲系一个绝妙嘅追求。如果你有圣经，我希望你可以打开嚟睇。Even though it's on the PowerPoint， right？ But 我都仲系想你哋本身爱睇。你睇下呢啲经节入边，如果你觉得 Pastor 讲唔啱，过咗一个省会之后，你可以嚟问我。因为我很多经节我搏在一起，我拆散到都是一句神说，我是一个永远都满足的神，我是创造你的时候跟着我的样式，那你真是要的嘛，是不是这样？因为亚当和夏娃是败坏了，他们犯了罪，所以神的救赎的计划就开始了，明白吗？所以到亚美尼神都还是要得到他应得的荣耀。不过好消息就是，如果神在你的生命得到荣耀，你就会快乐，真正的快乐。 OK， 诗篇16:11，你不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前面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你为什么这句说话怎么说？Yeah, two times， 讲两次。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前面有满足的喜乐，不是只是喜乐，满足的喜乐，即是没有缺乏了。话知你发生什么事，约伯就是这样。你知道约伯吗？在旧约，约伯当时都是想着做人做得很好的，谁知道魔鬼在神那里泼一泼火，他就经过很多的。到亚美尼，我觉得中间都有少少摇动。到亚美尼来说，神在你里那里，在你里我有满足，我有快乐，话知你给我死或者给我生。意思，如果你信圣经里面的教导，透过圣灵的帮助，我减爆你，你就好像在诗篇第一章讲，你是一棵树在河边那里长大，就算没有落水，旱灾河流都会给你那个生命的水。如果我讲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人，我本身是什么的原味，我压你日日都有不愉快的事，日日都有我不想遇到的事， 但我们怎样胜过，怎样有时我们同我，你说我起身我会笑，有我哋我瞓觉嘅时候我会笑，我会掟叫我老婆，系咩话？因为系咩？我哋唔系活响地球嘅嘢，我哋系活响，例如 Mary 讲神，系讲得啱。你荣耀神就系你最大嘅满足，明白我讲样？啊，你几睇啊？唔满足嘅喜乐，第二句，你嘅右手有永远嘅福。你几睇？如果苏妈人唔同意我今日嘅讲道理讲，你就要解释呢个俾我听。因为唔止，我可以俾你几百只。话因为今晚嘅你知咁样讲道，有时都唔得太多时间啦。咁样第二句马太书第十三章44节，喂，然后耶稣本身讲天国就好似宝藏。好似宝贝藏在地里，人一见了就把它藏上嚟，掟住去，欢欢喜喜嘅去变卖一切所有卖呢块地。嗱，呢个经节咧就好多人攞嚟讲，然后我哋有福音，我哋有耶稣，我哋识神咗之后，我哋掟住，因为唔可以唔见啊，唔可以失去，跟住去卖嗰块地上嚟。有一句话，有一句我哋成日睇漏嘅就系欢欢喜喜。你买依块地，你卖晒苏妈嘢买依块地，嗰、那个心情系欢欢。如果呢一句说话，我哋净系讲话你遇到耶稣，因为我哋成日讲嘛，耶稣讲你唔拎个十字架，你不能跟我。如果你爱你嘅父母，你爱你嘅情人，你爱你嘅老婆多过爱我，你就不能做我嘅门徒，啱唔啱？但有时我哋跟嗰句说话，把我哋跟到好唔甘愿啊！我哋跟到好唔甘愿啊！今日又要去教会，去啊去啦，宝贝咩？今晚老公老婆你去教会，唔去唔得咩？唔去，你睇我样子，哦，去咯，我去都唔甘愿。而且，如果呢句说话，我哋跟耶稣其他嘅讲道嘅讲，你唔得爱其他嘅人多过爱神，我哋有可能做到不唔甘愿嘅做。你一唔甘愿咗做，神就冇得到荣耀噶啦，明白冇？所以呢度讲欢欢喜喜，唔系讲苦暗暗沉沉，沉我系欢欢喜喜。Next one， 嗱，腓立比书，整咩保罗呢、这个，然后呢个大罪人，佢本身讲我系最大嘅罪人，在咁多门徒之中，佢夹摆又专去拉嗰啲基督徒打死你哋，然后啲咁嘅嘢，整咩到阿咩嚟？佢跟咗耶稣之后，佢受咁多苦，俾人掉落海啦，俾人打啦，整咩到阿咩嚟？佢讲，对我嚟讲，我活着。就是基督，看看，如果我死就有益处。意思是 He's in a win-win situation， 是两边都赢。他说我今天活着就是为了基督，如果我今天冚眼我离开的世上就是赚到。至于保罗能够有神的恩典，在新约里面写十几张书信，因为他得到，因为他明白，他相信在地球没有一样的能够胜过耶稣的。And 如果我们得到这个快乐，这个永恒，就要荣耀神，做神的一切，不是埋怨那种做的，是欢欢喜喜。所以他能够讲一句说话，我活基督，我死我赚到。我 just 将然后将我嘅经节缩短去三句说话。First one， the glory of God。Now， 如果你问我 Sam， 点样可以快乐？我成日睇到你好快乐嘅，我想知道少少嗰个秘密，我俾你知道。因为呢个 answer 呢个答案有可能你唔 like， 有可能你唔会明白。我讲神嘅荣耀。如果神得到抬高，耶稣的名得到抬高的时候，你去问我，这个就是我的快乐。 Of course， 我唔係講我唔會一次做到，但呢個係我個方向，呢個係我個扎根。所以你哋今日跟咗耶穌，信咗耶穌，將生命第一，你得到饒恕。你一世人做咁多罪過，已經蘇媽被饒恕，蘇媽被得到原諒。所以你今日跟住耶穌去行，你去教會嘅團契，你睇聖經，受人哋教，喺出面做光做鹽，你唔得帶著好似罵面咁樣去行，你唔得帶著一種有唔感恩嘅心或者係埋怨嘅，因為你一埋怨嘅時候，神就冇榮耀，係咪咁講啊？你試下。你试下。第二，人的快乐，我们个个人都是快乐欢喜的。我为什么今天用快乐，我不是用那些 很深的那些中文、啊、或者一些翻译，我只是讲快乐。我因为我知道我讲快乐你们明白吗？人的快乐，人的快乐是什么？和神的荣耀是相接的，这个是不能分开的真理。听我说吗？我就算你是 Jack Ma， 你是 Bill Gates， 你是 Warren Buffett， 全世界最有利的人，到阿美尼，你唯有可能你 happy 做人做那么多年，你最有利的，最有影响力，把我敢写爆弹，你临死的时候，你都还是觉得No. 神的荣耀同埋你嘅快樂係不能分開嘅真理，唔係話愛你聽我講，呢個係聖經入邊。如果你俾我一個禮拜喺度慢慢 go through the whole Bible， 你要行嘅，你就睇到哇，你係快樂。John，John，John，你有中文快樂 right 啊 ？Right， 真啦啊！我認識你很多年的嗎？阿 Sel，Ellie， 哈，啱冇？邊個能夠得到真正的快樂？啱冇？係咪？有時兩公婆都有拗撬的嘛，啱冇？有時仔女都有少少唔聽話的嘛，係咪咁講？有時我哋健康，有時都唔健康，有時做工做生意都唔寫意的嘛，係咪咁樣？啱冇？阿 Sel 做衫的係咪 ？Sel 啊，係咪啊？啊！啊冇，做歪少少啫，哇！嗰啲黑仔省咗輪啊，係咪？啊冇，個個人都係咁樣噶嘛。嗱，呢度有銀行家噶，係咪啊？有銀行家啊，要你做要 need trust 啫，係啫 ，no， 有咪？所以先冇嘅，冇一樣嘢能夠滿足你。教會更加冇得永遠滿足你，啱冇？因為有人事關係噶嘛。哇！唱個歌蘇媽我都唔啱聽嘅，係咪？哦，呢、这个做主席咁长气嘅，啱啊啱啊，呢、这个道都唔啱听嘅，啊，你先冇嘅，冇嘅，冇嘅，冇。你真正系快乐一样嘢啫，你爱根据圣经入边嘅教导认识呢个主耶稣，因为佢系神100%嘅启示。圣经入边讲咗讲讲讲，我系俾你休息，记得冇啊？呢、这个耶稣系咪讲你哋嗰啲好多负担、好多重担，乃我这边，我给你安息，有冇有冇？我俾你休息 ，you find rest in me。嗰個 rest 唔係講瞓覺啊，嗰個 rest 係講滿足，你冇咗缺乏，你唔需要任何嘢。嗱，所以三樣嘢我記得啊。如果今日你收唔到成個信息，呢三樣嘢，神嘅榮耀 ，Pastor 點樣能夠榮耀到神？跟住佢嘅教導去行，跟住耶愛耶穌。我哋教会有两个宣言，我哋教会有两个宣言，我揸到好紧。第一，耶稣系唯一得到永生嘅道路，冇人能够靠大啲嘢饿另外一个人得到永生。OK， 第二啊，圣经系我哋基督嘅生命，我哋教会嘅唯一真理嘅来源。全世界我哋日遇到嗰啲是是非非哦咩？都好，意見好，我哋蘇媽將呢啲咁嘅思想去到聖經嗰度攞嚟 compare， 攞嚟對，我哋就知道啦。啊，蘇媽人都欠虧，蘇媽人嘅解釋都欠虧，心理啊或者咩嘢啊咩嘢邏輯，蘇媽都欠虧。所以兩樣嘢，耶穌係唯一嘅道路，能夠得到永生。聖經就咩？你諗到？神爱俾我哋本圣经，就系俾我哋白字黑字 写到清清楚楚，冇人可以抵赖，冇人可以否认，冇人可以加，冇人可以减。当你响圣经嗰边找寻真理嘅时候，圣灵一定会帮你，因为成本圣经系圣灵带人写噶。Next one， 嗱，呢个系一个 perfect 照字，就系一个完美嘅本分。嗱，你又睇到噶啦。这个传道书这里有讲到第十二章，我读给你听啊。这些事你已经听了，总之就是敬畏神。I look to him， 敬畏不是说敬神，好像敬不知什么，不是。敬畏神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你最高最完美 的神，最高最完美 的你一切所需要 I happy I 什么都是在那里。你敬畏他，因为你知道是创造天地的神。你说这些事你已经听见，因为十二章差不多是未了、啊、总之就是总结。然后 sometimes when 我们做 account， 我们喜欢 conclusion， 道德 right， 对吗？你心道德，我们讲什么都好，都有个总结的嘛，是不是？那他这个总结是什么？就是你要敬畏神，爱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个是你应该做的，不仅只说你爱快乐，这个是你应该做的、啊、总之你是一个有呼吸人，你是一个人，你不是畜生，这个是你应当的本分。你追求神，你敬畏神， 你传扬神，是你本分、啊、这是应该做的。正话嗰个我哋爱快乐，我哋追求呢、这个系加多个比起圆满嘅教导就讲，呢、这个系应份噶。你第一你爱 happy 系咪？你要荣耀神。第二，你就算唔爱荣耀神，你都应该做噶。第十四，因为所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系善系恶，神都必审问。有一日神不会只是问你是不是只是信耶稣，他会问你，就算你说耶稣、啊、神、啊、我信了耶稣嘛，我有洗礼，我有去教会，我相信、啊、这个是我想到，神会问你跟到耶稣是不是很埋怨的跟、啊、你是不是拖着你脚去教会、啊、你是不是日日在那里暗暗沉沉、啊、你是不是真正的没有啊，神我洗了礼啊，我又去教会。但你有看到你的样子， 你教会怎样的样子？你有看到你本身跟耶稣的时候跟到几不甘愿吗？我给你一个旧约的故事。那雅各、啊、然后杰哥啊，雅各当时他跟他的岳父即是 father-in-law 做了20年，到阿美尼，他说我要走了，我要去一个地方神吩咐我去的、啊、这样他就带着他两个妻子，这样他很喜爱的妻子叫 Rachel。 这个 Rachel 的老爸即是的 外父、啊、是拜偶像的，这样这个 Rachel 应该是跟到 Jacob 是信耶和华神了的，但是他的心中还是一五一十一五一十，所以那天他离开他爸爸的家乡的时候，他偷了他老爸的偶像，他偷了偶像就走。那么拿班呢，即是他老爸就追着来很状况，后来找到雅各和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孙，他就说为什么你偷我的偶像？那么这个雅各说没有，我们没偷，他不知道他老婆有偷。那么他说你找吧，那么他就找到个地方，他的妻子 Rachel 和拿班的老婆就坐在那个骆驼那里，就将拿班的女儿 Rachel， 他就将那些偶像挤在那个石的那个骆驼的，你看好像坐马那只，他坐在那里。那么他老爸来到那里就说我是在找这些东西，我在找我的东西。他说老爸 excuse me sorry， 我今天有月经，我今天有女人的事，我不得企上来，明白吗？咁我老豆就信佢就走咗。嗱，我将个故事讲俾你听就系咩？ 你可以跟耶稣，你可以来教会，你可以唱歌，你可以侍奉，但你绝对不得拖泥带水。你不得还是预先有一些东西，如果耶稣不行呢，我会回到那里。Richard 就是这样，他跟着亚国的时候，他行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们去到那里 OK 呢，如果不 OK 这样怎样好，都是没有搞笑搞稳阵啊，拎回一些偶像 just in case 我需要到，然后这样你不会快乐。这么分心的人，这么一五一十的人是不会快乐。你真正爱快乐，你就爱永远永远爱全部的根，相信耶稣是谁。因为如果耶稣你又信去一些，信去没有完美，神得不到荣耀，你得不到荣耀，你永远在你的心灵里是一个空位，所以你要填这些，所以你要填那些。 OK next one。 Now 马可书第十二章三十三十一，这些经节我相信很多牧师这里讲过，我也是讲过很多次，我们再看多一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只是一句说话，我今天都不用讲这个道了，我只是一句说话我都不用讲多了。希望说你爱神爱到一半，一半爱其他东西，一半爱这些，一半爱神就 OK。 尽心尽意尽性尽力，In English 是不得减的，真的说你的生命完完全全，你的肉体，你的感情，你的思想，你的力度，你的精神，完完全全信耶稣跟耶稣，但你得到的更加大，就是你有一个稳定的生命，你有一个已经知道大日以后的永恒是会发生什么事。圣经有讲的启示录俾到我哋知道，呢个地球有一日系会点样嘅。我哋人有最惊就系不知数啊，唔知道天日会发生咩事。当我哋知道咗嗰阵时候，我唔系讲紧地球嘅嘢，我讲一种属灵嘅嘢，你就定过水，尽心尽意爱神。第二就系爱人而爱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加大。正面是说你要爱人而爱己，很简单。帕斯，我爱神，我唱歌我大大声，我做一声，我怎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神？你说而已嘛，看你怎样对人就知道了，看你怎样对教会就知道了，看你怎样做人说的话说就知道了。所以耶稣说全心全意爱神，第二个是加埋来，你就要爱人而爱己。爱人而爱己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用叫你爱自己，我们个个人都很喜欢自己，是不是？我们个个人一起身就照镜照到，哇，一粒疮仔你都看到，是不是？一条头发梳到不齐你都看到，你掂了的，我不用叫你爱自己，因为你一出世就爱自己，爱到现在了。有些人说 Pastor 我不爱自己怎样可以爱人，是真的，但你不用爱自己，你已经爱很重要了。所以耶稣引领一句说话，你怎样都会爱自己，因为你的身体嘛，是不是？你的感情，你的思想，但你要将那种爱对人。约翰十四章二十到廿一，喺啊到嗰日你就知道，系听下到嗰日，因为十四约翰十四就系耶稣嗰晚，十三章系嗰晚，佢同佢个门徒一齐冇咗 public ministry， 冇咗大众嘅 ministry， 佢个十二个门徒帮佢一齐。十三章讲到佢帮佢哋洗脚，啱冇啱冇？系帮佢系建立胜利那个制度，跟住佢叫犹大，你爱做你爱做嘅嘢。十三章、十四章、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就系十八，就耶稣被拉嘅时候。嗱，嗰个系一万噶，十三到十七章入边系一万嘅事嚟噶，一万啊！ 如果約翰的書你沒有讀到好，只有十三到十七，你必須要讀好你，你必須叫讀到關，叫人來教你，因為這個是十二個門徒耶穌本身揀選到最尾一晚俾你知道會發生咩事。佢講咩？到那日，因為只有嗰晚過咗之後咧，佢就被拉，佢冇機會幫佢哋講話咗，佢就要響十字架被鞭打，跟住響十字架被釘死。佢話到那日，記得到那日。Hey, come on， 你同我，我有時我諗永恆嘅嘢。腓立比斯成日都講，保羅就講，你要揾天諗天上嘅嘢，要諗永恆嘅嘢，唔好成日諗今日，唔好成日諗地球嘅嘢。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你裏邊，你們在我裏邊，我也在你裏邊。即係講我係在神裏邊，你係在我裏邊，就係你同我係響神所埋係合一嘅。Just 聽下啲説話，邊度仲有一樣嘅更加高嘅境界，更加高嘅榮幸？你幫我講，係有了我的命令。但是又给一个条件，起码用条件去解释给你怎样才是这样。那些有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听啊，如果你说你爱神，你不遵守他的教导，我爱我的人就逼蒙我父爱，爱我，我的父亲神就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然，我会比起更加多，比起更加多，比起更加多。所以越快乐的人在主里就越嚟越快乐嘅。你明白我讲咩嘛？因为佢讲耶稣讲过一次，佢讲如果你少少你唔系好好嘅管理，我帮你拎走佢啊。所以我成日睇到，我睇咁多历史书，跟耶稣跟到贴贴，愿意为耶稣牺牲嘅人，苏玛系越嚟越快乐。就算你嘅生命系越嚟越艰难都好，佢都系越嚟越快乐嘅。Johnny 好榜样吗？我都祈祷过好多次，如果我私底下我都有祈祷俾你啊。但你睇下今日，我快乐就要翻翻你个原装神嘅计划，冇缺乏，唔使加，唔使减。路加斯最尾一个经节 ，For where your treasure is, there will be your heart be also。你个宝藏，你个财宝，你最深爱嘅嘢，你哋嘅心爱响哪里，你个心也在哪里。所以耶稣一定要系你个宝藏。呢个宝藏，你愿意牺牲地球？眼睛、肉体、人的骄傲，一切的你跟神。当你一对神对耶稣是一个宝藏的向对，你想不 happy 都不行，你想不 happy 那时你的 happy， 你的快乐不是在你的成绩那么简单，明白吗？不是在你几成功，不是说几多人捧你大脚，不是说几多人喜欢你，不是个环境。我辅导很多人，很多人来见我 Pastor， 我有吸毒的问题，我有饮酒，我有赌钱，因为我背景不靓，我出世的地方不好，你知道我读小书，我老豆很无用的人，他们讲到他很凄凉，好像是牺牲者一样。我讲一句话给你听，好吗？你们苏妈，包括我，包括我成班，没有一个人是世上的牺牲者，我们个个人都是在那个罪的圈里面加添的。Understand？ 那我你个 pastor 不是，我出世的环境很不靓的，是啊，我承认啊，是啊，或者你出生是不幸啊，啱唔啱？老豆老妈子离婚啊，或者 你出世又残废啊，或者系咪啊？我明白，但你不得因为这样做。你是那个牺牲，没有人是牺牲者，因为罗马书第三章廿三节，罗马书第六章廿三节，每一个人都欠亏了神， Everyone falls short of glory. Every one of us is a sinner. 我哋个个人都系一个罪人。你唔系牺牲者，系你个环境有多少不幸，把挡到尾。就算你嘅出世嘅地方系最靓，有最好嘅父母，你都系罪人。所以你今日嘅思想，我拉远去。我希望今日你知道我唔系成日见到你哋。Pastor， 我俾你鼓励到你，用圣经入边嘅教导系冇时间嚟咯。第一，耶稣一定要系你嘅 treasure， 一定系要你嘅宝藏。你一定要爱耶稣多过爱老婆、爱仔女。圣经有讲哦，神有一个妒忌嘅神，佢唔系嗰啲妒忌你爱你老婆多，佢嘅意思系讲你唔识爱我，你唔识爱你老婆。你唔识爱我，你唔识爱你嘅儿女。OK， 第二就系耶稣系我哋嘅 joy， 耶稣系我哋嘅喜乐。仲有好多经节嘅耶稣讲 ，In me there is abundant joy， 在我里有一种喜乐，就算死你都仲系有喜乐。你睇个真真跟神嘅人点样死嗰时候，嗰几秒钟系点，嗰几分钟入边点样噶？笑字死的，笑字死的。不，你看过那些人临过身的时候是没有信主的人，在临死的时候是埋怨的。我没办法，我为了圣经里面有教导，真实我说，我妈就是这样。我妈在芙蓉很出名的，是挑针的人。她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善良下的女人，没有信主。所以我妈过身的时候，哇，真的紧要，六亲不认。我没看过我妈这样的样子，这么激到的，变到这么恶死，埋怨埋怨埋怨，挖晒我老豆那些衰东西出来，有不有我们都不知道。他平常是这么爱我们九姊妹，他那时候那些孙孙女女，他平常是不是很疼的，一个都不爱见。我妈死命讲这个牛头妈咪，你找她了。她成日一句说话是重复，做人做什么？做这么多好事有什么？你看没神。你看临死的时候，这个是我安妈的，我不是我唱我妈的，你没误会。但我只是给你知道真实一个 statement of fact。我妈的临死的六个月后，你看到她的心中入面一种空虚。第三，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你不要忘记天天听到天天看圣经，不要忘记看启示录。马太斯24章，耶稣说我就来回来了，我就来回来了。约翰大14章第六节，他说我在生命道路，对吗？对吗？迟少少他说什么？信我的人死了都复活，唔信，信我嘅人死咗都复活，信我嘅人未死就永远唔识死。我今日应该讲到你嘅心结噶，你 happy 吗 ？You want to be happy or not？ Yeah， Elizabeth， right？ You want to be happy or not？ 我 happy 吗？我 happy 吗？ happy 吗？啱唔啱 ？happy 吗？但你嘅 happy 多数讲，哦，今日神医我，我就 happy 啊。今日神俾我发达，我就 happy。今日神俾我，哇，个个喺我中意嘅，个个都同我咁好嘅，就啊，你今日就。真真就是神耶稣是你的宝藏，你要捉到稳稳，欢欢欢喜喜的收住你。第二呢，就是耶稣是你的 joy， 你听过吗？ joy of the spirit 嘛，啱冇？圣灵的喜乐嘛，因为神圣灵藏在你的心嘛，俾咗你一个保证嘛，就一日你冚眼都好，神你翻嚟乐园，就是保罗讲死赚到啊。第三就是耶稣是我们的盼望。哎，我们信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信圣经里面不是白信的，我们不是信这个世间里面的传说的，我们不是信孙悟空、猪八怪那些，我们信一个历史有发生的事情。福音是一个历史，有历史底的事情。 OK， 第三、第四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快乐。 是我们有生命的挣扎，有时不顺。不过我们这个快乐是里面的境界，这个快乐是不靠出面的东西，明白吗？这个快乐是失望、病痛、不舍意都不会影响里面的境界。耶稣是我们的生命，如果神是你的生命，耶稣是你的生命，你还有什么缺乏？你想想看，如果昨天我读了 Form 5之后，我去 KL 读书，那我去读的书，一个 college 叫 Vendor， 现在没了。那当时我就跟我大佬一起 share 一间房间，之后呢，我这个大佬就搬了出去，我就没办法要帮一个人同房，即是公司租的房间。那样那一年真的很惨，因为这个帮我同房的人呢，是个物很臭的。他是一个哎呀很不奇怪的人，你明白吗？你知道在那些物湿了成日掉，哇，我成日在里面真的就你焗死的，好像我今天还在这里还没死的。那么我就成日讲他讲，他都不听，你都不听。那么无端端真实来的，真的无端端有一天，喂，哇，无端端你梳咖喱煲喎，平时不梳头喎，哇，刷牙梳头，这个物不臭了。我看到他怎么穿这么漂亮的衣服，那时候的香水叫 Brut， 你知道吗？你知道我63岁，我讲什么东西，我当然讲什么时代的东西，是吧？隔壁用 Brut 的嘛， you know Brut。 所以我看到他写，哇，Johnny， 那时候我名字叫 Johnny， 我听着知道他怪咖， Johnny， Johnny 借我香水 Brut Brut Brut， 哎，我说你平时很温柔辣椒，很温柔不奇怪，为什么你今天这样的，这样你就出了门，我就跟着他，我知道他找到快乐，你知道吗？跟着我在后面跟，真是被我估啱，追女仔，追女仔，无端端女仔是佢个满足，是佢个快乐，胜过佢谂住臭系快乐，明冇？所以你喺成个环境变晒，意思，所以我今日，你哋今日喺呢度，你有福气，我也有福气，帮你喺度分享。呢个系巴斯林修啦，俾你一个。你今天还有很多东西不舍意不开心，是不是？没想过耶稣，多谢你的原谅，我左看右看都是罪人一个，我不跟隔壁那个罪人比，我觉得我是最大的罪人，不要自我正义说，哎，我没有他那么坏，我没有他那么坏的。圣经里面说最不坏的那个都得罪到神，明白吗？所以我有那个饶恕。耶稣，你在十字架为我牺牲，因为爱顺服神的旨意。今天你是我的宝藏，我爱将我生命行到得有你依旧，我不再求。如果你敬拜神，对神这样的观念，我敢射爆弹，你的生命一定有快乐，因为这个快乐已经藏在你的心境，不靠出面。生意好不好不好照行，是你在地球要多少变动，要多少做管家，不过那个不是你的快乐的来源，你知道吗？我刚才开始有讲到，我神的荣耀就是我们的快乐，圣经里面很缺底的讲，白帕斯今天没那么多时间帮你研究那么多经节，那么多分享，帮我俾你知道，苏玛古人在圣经入边个古人，因为嗰啲旧约过咗嘅人，你去睇靠个信字，希伯来书11靠个信字，阿巴罗汉靠个信字，所以个信字就系个正义。摩西靠信神，苏玛神，佢哋都唔系去到天堂翻咗嚟，靠个信。信咩？今日我能够可以鼓励你就系我信神真系爱俾你快乐，因为佢已经俾咗你忧。安息给了你原谅，给了你方向，给了你最好神本身。来，我们先站上来祈祷好吗？如果你们当中谁有是很想出来特别的给我们安守祈祷， you can come up， but before that 我做个祈祷给苏玛人先好吗？很简单。阿爸天父，我们多谢你是一个 真神，你不是一个发怒骚的神，你不是一个稳碰脚的神，你不是一个很多埋怨将你的怒气发生发在我们的身上的神，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其他宗教所拜的偶像，他们是，因为那些偶像爱我们做这些，爱我们做那些。阿爸天父透过圣经里面的启示，圣灵的带领，圣灵的见证，阿爸天父，我们人是靠着跟着你的形象被创造，我们是应该没有缺乏的，我们应该是最 happy 的万物你创造的，我们应该是最有智慧的人，我们应该是时时在地球每一个呼吸，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时间，我们活每一分钟，我神，我们所一切的决定再看到你得到荣耀吗？阿爸天父，教导我们今天有出席的每一个弟兄，我今天要去这里做生意，我应不应该做这个，我应不应该嫁给谁，我应不应该做这样的，我们去问一问一句说话，神，我这个决定有没有荣耀到你？如果我这个决定，如果我这个改变，如果我这个放弃是能够荣耀你的，我愿意。为什么我愿意？因为这个就是我真正的快乐的来源。神，我们今天一句说话，你的荣耀，耶稣的抬高，就是我们的快乐。这个是决堤圣经里面所教的真理。我祈祷 SLA 每一个人来到，不是带着一个埋怨的心，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在地球的恩恩怨怨去处理，去行，去面对，我心中说，耶稣，你是我的宝藏，我欢欢喜喜的跟你。这个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Now, one more thing, alright? Any one of you, 你哪个人有什么病痛或者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出来Pastor 私人祈祷给你，好吗？好吗？我知道这里你是有一个你的时光多数是这样完毕come up, Amen。 Alright? Now, 不用担心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的医治，我是那个安守的人，我是神的去面，是神的工具人。